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曾经爱过多少人，你不懂我伤有多深，咬不开伤口总是很残忍，

天真，注定一生假假真真。成功的门，谁是属于我？逃不开命运缠身。情有几分，爱有几分？情爱一生，只不过是贪恋痴嗔。缘有几分，恨有几分？恩怨一生，只不过是互相矛盾。天大地大，何处是我家？大江南北，什么都不怕。天大地大，留下什么话？好明朝，尽是人走

心纠缠在梦里夜里的负累，我的心不后悔，反反复复也是为不尽，纠缠在梦里夜里的负累，我的心不后悔，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，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，千纸鹤千分情在风里飞。 九七交历史上的经典， 欢迎关注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金涛，来关注今天内容。1405年7月11号，明成祖朱棣命郑和下西洋。1946年7月11号，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牺牲。1962年7月11号，人造卫星首次播送全球电视。1979年7月11号，美国天空实验室烧毁。1992年7月11号，著名社会活动家、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邓颖超逝世。1993年7月11号，英国培育出世界第一只转基因公鸡。2006年7月11号，刘翔在瑞士洛桑110米跨栏破世界纪录。2009年7月11号，中国语言学家、国学家、教育家季羡林逝世。以上是今天的主要内容，我是金涛，下期见。 969精英有话说。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： 能到大地方去，千万不要到小地方去。我是从村子里面走到镇上，我觉得是在我人生中迈了一大步。从镇上到县城，我觉得又迈了一大步。从县城到了省会城市，我从省会城市又到首都来了，又迈了一大步。所以千万不要到小地方去待着。小地方的话，这个整个的这种关系网啊，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的话，不是很有利吧。 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： 我觉得聪明的人、勤奋的人，这个世界上多得去了，这是成功的前置条件。有这些不保证你成功，真正重要的是顺势而为。 著名主持人何炅： 每个人都说实现梦想的重要性和怎么样去实现梦想，可是有没有人想过，实现了梦想之后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？也许梦想它的意义存在不仅仅只是为了拿来实现的，而是有一件事情在远远的地方提醒我们，我们可以去努力，可以变成更好的人，享受每一刻现在，你还可以去实现梦想的可能吧。 我听到传来你水的声音，像噩梦里呜咽中的小河。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。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声音。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。看似明白你是我